们是已经记得那么深。 Merry Christmas to you， 我深爱的人。 王力宏和范晓萱带来的雪人，希望给这个闷热的盛夏时节带来一丝凉意。今天雀哥继续来听王心凌演唱的还是好朋友。 已经忘记了到底等待了多久，你还没把那句话说出口。街上的情侣手牵着手，我们只有沉默。 去的伤痛，看 枕边是我的泪，惊醒沉睡中的梦，忧伤沾满我的眼，所有昨日说过的誓言，像是一场下过的雨，再也不能重复是你的泪，无法失去的伤痛， 来听《爱的供养》这首歌，由于正作词，谭旋作曲，是古装电视连续剧《宫锁心玉》当中的主题歌，最初由杨幂演唱，下面我们听到的是张杰和张靓颖演唱的版本《爱的供养》。 把你捧在手上，虔诚的分享，剪下一段烛光，将今晚点亮，荡气回肠，只求爱一场，爱到最后受了伤，哭得好绝望，我用尽一生一世来将你供养，只期盼你停住流转的目光， 放在手上，合起了手掌，默默祈求上苍指引我方向，不求地久天长，只求在身旁，

像空虚慢慢吞咽，浸泡在伤感里面，没有空间看美丽清凉夏天，想找人替我体验，替我忍受你莫名其妙悄然转变。老话说问我怎么长夜上面，没有了你在我身边，当我已对爱投降，接受了你拥抱整个美丽夏天，当我已深深陷入你少女的甜，你离去的脚步变远。 希望摇曳的旋律能为您的夏日时光带来一丝清凉。今天的千年阙歌节目为您送上的最后一首歌是金海心的经典代表作《把耳朵叫醒》，希望经典老歌唤醒我们的记忆，唤醒我们的青春，重温曾经的美好。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周一的凌晨一点钟再会。 这大街上来来往往的红男绿女，从不忘家出门的是面无表情，我那个总爱唱歌的心灵，也就只好两手一摊坐在路边休息。不管迷迷浪迷或是迷倒人心，像一个一个困在凡间的精灵，我愿意歌颂祖国和表扬爱情，但只盼望听我歌唱的人赶快清醒。哆哆哆瑞咪嗦，像风筝呼啸而去，嗦嗦嗦西瑞发，是落叶轻轻哭泣。没有人认真在听，那被你遗忘的旋律是我宿命的追寻。公园就要拆去，别拆去记忆，何不用歌声摘录下你的日记。如果你不爱唱歌也没关系，就让第一道阳光把你的耳朵叫醒。